首轻松悠闲的歌，来自于张清芳，一天到晚游泳的鱼。马上送上的这首歌出自祝福专辑，这张专辑是98年叶倩文推出的一张销量超高的专辑，当时呢足足卖了有35万张，也是从这一年开始梅艳芳的垄断地位被打破。年底她以这张专辑横扫了3大的颁奖礼，马上为你送上的就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歌，来自叶倩文的祝福。 牛月山中转水，一片远远静望落叶，荡向清溪之中早飘远。啊，过去过去，多少次心软，今天今天，随着云烟渐远。 新时代，新思想，新目标，新征程。经典九六九，聚焦19大。 欢迎收听经典九六九特别节目《聚焦19大》，我是周周，一起来关注19大的相关内容。10月18号，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习近平代表第18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出报告。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